渐渐的，武功有了提高，整体能力均衡，这使得他不输于任何一个伙伴。但看着每个伙伴都有着引以为傲的能力，自己总觉得有朝一日会被大家落下，这一点赢吉最不能接受。倒不是一个简单的输赢问题，而是将来一定要争取到机会走出去，因为他有着自己背负的使命，他要去王国以外的地方，他要替爷爷报仇，他要找到至今没有见过一面的父亲和母亲。可目前的情况，连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也具有和奶奶一样的力量。英吉很是消沉，连跟别人说话的愿望都没有了。不仅是小伙伴，瓦莱尔也看出了英吉的反常，于是他领着英吉来到了断崖。在这样一个能忘却烦恼的地方，英吉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和所有担心都告诉了瓦莱尔。他大声对瓦莱尔说， 我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，你和师父可能都看错我了，我留下来可能会拖累大家的。 你怎么会没有能力呢？你的能力是他们中最强的哦。 瓦莱尔看着英吉沮丧的表情说道， 这样哦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 于是瓦莱尔带英吉回到了洞中。这个时候其他的小伙伴正在练功，看着他们回来了，也都迎了上去。于是大家都跟英吉一样，默默地跟在了瓦莱尔的身后。不一会儿，大家看到瓦莱尔在山洞深处的几间石屋前停了下来，于是大家也都停下，好奇地看着瓦莱尔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吉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明朝军师刘伯温修建了北京城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传说故事。今天我们来听听赵正一小朋友给我们讲高粱赶水，我们来听听。 我叫赵正一，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一班。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高粱赶水的故事。老北京有许多民间故事，高粱赶水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传说在600多年前，有一个叫刘伯温的人负责建设北京城。当北京城快要建好的时候，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水井里的水和河流里的水都没有了，没有水人们没法生活。于是大家都去找刘伯温。刘伯温一想，一定是得罪了掌管水的那个龙王，于是他把守城的军人叫来，询问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一个老翁推着一辆独轮车出了城门。守门的军人回答说，清早有一个老头推着一辆独轮车出城向西去了，车上有两个装水的水篓，另外还有一个老太太在前面拉着车。刘伯温对大家说，那个老翁就是龙王，那个老太太就是龙婆，车上水篓里的水装的就是北京城里的水，现在有谁敢去追赶把北京城的水夺回来？刘伯温问了三遍，没有一个人敢回答。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了出来，大声说，我叫高粱，我敢去。刘伯温非常高兴，对高粱说，你一定要找到龙王和龙婆，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用枪扎破水篓，水一流出你就马上往回跑，不管后面发生了什么情况，一定不要回头看。 高亮提着枪一路向西追去。走着走着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了，高亮也累了，但是想起北京人没有水喝，他就打起精神继续往前追赶。突然他发现在路边上停着一辆独轮车，车上有两个水篓，路旁的树荫下有一个老翁和老太太正在休息。高亮心想，这一定就是龙王和龙婆了。他悄悄地走进了那辆独轮车，拿起长枪对准水篓使劲地扎去，长枪扎进了水篓，水篓里的水哗哗地涌出来了，声响惊动了龙王和龙婆，他们站起身要抓住高亮。高亮也一刻没有停留，向来的方向跑去。高亮跑呀跑呀，离西直门的距离已经不远了，甚至连站在城墙上欢迎他回来的人群也都能看见了。这时候他忘记了刘伯温的话，忍不住地回头看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巨大的波浪吞噬了高亮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高亮，就在高亮被淹死的地方盖了一座桥，被称为高亮桥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 西直门的高亮桥，原来有着这么多的传说故事。路啊，是越走越宽，生活呢，越来越好。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下周见。 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。在声音工坊，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8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当那无影